眼皮再尖，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今天新鲜。

轻轻地唱起了你爱的记忆飘满四季当春风吹干了你的泪滴青春无悔往事如昔青春无悔往事如昔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都告诉你，和你一起爬过山顶，入过海里，难免粗心，时代意义，难过开心你都参与，笑到抽筋，哭到具体，和你一起想去东京，飞到巴黎，那些事情却因为你，我想和你 请你喝一杯，想请你喝一杯，只想请你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没别的要求，希望你能接受。走路的姿势真好看，真的真好看，我爱上你的时候就在今晚。跟我回家，跟我回家，跟我回家，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我的房很大很暖，可以分给你一半。跟我回家 baby， 跟我回家，跟我回家，跟我 有你一半。床很大很暖，可以分给你一半。跟我回家 baby、跟我回家，跟我回家，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我的床很大很暖，可以分给你一半。

像血月，

也能够 这嘎啦嘎啦嘎啦的响。我在已经规定好的路上，夜晚摇晃摇晃再摇晃，那是醉者的马不由缰。西边吹来停在落日上，一只白鸟掠过告别它故乡，星星像画中在那天堂上，那是醒着的心无声歌唱。苍老就让它继续苍老，既然破碎就让它变成尘灰，就是生来死去生来死去，那是醒着的心无声歌唱。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